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29集，实在难以相信这栋建筑的一层原本是便利店，玻璃破了，大量泥水和瓦砾灌入店内堆积起来，所有东西都染成了灰色，哪些是店里的商品单凭肉眼极难判别，如果不是店前挂的招牌，走过了也不会察觉。东树一踏进店内便踩到了一个东西，有种容器瘪了的感觉，他伸手到泥水中捡起，是一个铝制容器， 是铝箔包装的砂锅面。 他拿给身后的太医看， 唉，可惜踩破了。 太医一副很可惜的样子， 反正已经坏了。 东树丢掉它，环顾四周， 哪儿还有能吃的东西啊？ 东树手上戴着橡胶手套，在近处摸索。太医也进来了，从另一边找寻。 有了，是泡面。 太医从泥沙中捡起一个东西，的确是泡面的形状。然而接下来的瞬间，他就失望地垂下手臂。 没用的，盒子破了，里面都沾上泥了。在旁边找找，大概有泡面的货架，也许还能找到没有破损的。 二人在泥水中找寻，速食食品接连被找到，但几乎全都有破损。好不容易能判断出里面的东西没有问题的，不到十个。 奋斗了半天，连一顿饭都吃不到，这个太惨了。 太医苦着脸捶了捶腰， 除了速食食品、罐头还有真空包装之外，应该还有别的能吃的东西，打起精神找吧。 太医不情愿地重新开始寻找，不一会儿他发出一声惊呼， 怎么了？ 是罐头 ，lucky！ 太医捡起罐头，擦了擦表面，但开心的脸随即黯然下来。 什么？是罐猫粮？怎么搞的？ 他说着，把罐头扔到一旁。东树见状，心里掠过一个念头，但他没有说出来。继续搜索食物，靠里面的冰箱完好，里面放的瓶装饮料没有受损。 有了这些，就可以解决饮水问题了。 东树仰望着冰箱， 先把水带回去吧，白木太太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可乐也行吧。 太医向两升的饮料瓶子伸出手， 酒店客房不是还有很多可乐吗？ 哎呀，爬楼梯麻烦嘛。 别那么任性，两个人可以提回去的重量有限，水最优先，可乐又不能煮饭，也不能做方便面。 太医嘟着嘴。 好吧。 两人四处找，弄到了罐头、香肠、奶酪等等，和泡面及瓶装水合在一起，分量不小。两人决定装进带来的袋子里，背回酒店。 虽然分量不少，但我们这么多人一下子就分没了。 太医沉重地说道。 这样一来又得出来找， 到时候大家身体康复就可以换地方了。 是吗？那我希望下次落脚的地方最好食物充足。 首相官邸应该储备了很多应急食品。 应急食品？这个词可不太好听啊。既然是首相吃的东西，该有法国菜、中国菜吧？ 就算有材料，也没有厨师啊。行了，还是别瞎想了，走吧。 东树一边说笑，一边匆忙赶路，但内心黯然的念头像烟雾一样扩散。离山西的死已经过了四天，病人们康复了许多，但体力下降明显。据蔡蔡美说，完全消灭流感病毒还要花三两天，为此得在酒店再滞留一段时间。问题是食物，袋装熟食和罐头这些好保存的食品消耗殆尽， 谁也所剩无几，所以东树和太医便外出寻找食物。这次顺利达到目的，东树很满意，但同时也为今后感到不安。接踵而来的天灾让所有建筑物都遭受了难以料想的破坏，可想而知，超市和便利店里的大部分食品已遭毁坏，现在只能依靠徒步移动，在道路毁坏的情况下，行动范围受到限制。东树计算起从现在的住处可一天往返的范围里还剩多少食物，他想，大家得四处寻找食物的日子眼看就要来临了。他回想起刚才太医的举动，太医扔掉了猫粮罐头，但也许不能一直这么干，或许某天猫粮也会被算作宝贵的食物。这样一想，尽管背着东西走路，后背却掠过一阵寒意。二人回到酒店，只见除了美宝之外，所有人都集中在餐厅，户田、小峰、蔡蔡美和明日香围桌而坐，旁边站着成灾，荣美子抱着婴儿坐在稍远一点的椅子上，何赖抽着烟坐得更远。 怎么样？ 就这么些。 东树把袋子卸到地板上。 辛苦了。 情况很严峻，今天去的便利店还能吃的食物基本就这些了，此外只有果汁了。 东树和太医叙述了便利店和商品遭到破坏的情况，本以为大家会感到震惊，没想到他们却反应迟钝，不如说在听他们的话之前，大家就是无精打采的。 跟别的地方比起来还算好吧。 什么意思？ 你听听九火先生的话就明白了。 户田朝成灾扬扬下巴，东树看看成灾， 出什么事了？ 成灾沉闷地点点头。 为了准备去首相官邸，我在周边走了走，发现地震和台风的破坏比想象中要大得多，道路几乎全被塌陷和龟裂切断，大量的水流进去，没有停止的迹象。 路况不好，这我知道，找药的时候就这样。 比那时候更严重了。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，是何赖。 何赖先生也帮忙查看了周边的情况，看来地面陷落处增加了。 怎么会？ 理所当然的嘛，天天下大雨，排水系统又不发挥作用，虽然混凝土地面结实，但底下都像是吸足了水的人造海绵，加上东京市区为了有效利用地下空间都挖空了，地震这么频繁，塌陷是毫无疑问的。 说的好像跟别人的事情似的，不就是你们干的吗？就是你们跟当官的一起把东京搞成这个样子的。 户田没有否定，耸了耸肩。 这种情况谁也没办法预料，大地震和台风轮番上阵，排水系统毁坏，地裂和塌陷也没法修复。 啊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 明日香自言自语般地说道。 就好像在折磨我们一样，就好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们作对。 在东树听来，他的话像是哭诉一样，然而小峰抬起了头。 说不定就是这样，可能有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想要毁灭这个世界，我感觉他要把人类弄出来的怪物，把城市从这个世界上抹掉。 小峰用黯然的语调淡淡说道，所有人都表情阴郁。户田不信。 什么呀，说什么蠢话，虽说信仰自由，可你还是现实点吧。 我可是很认真的。再说现实是什么？曾经的现实吗？人们都消失了，你不觉得现实这个词已经没有意义了吗？ 听小峰这样极力争辩，户田显得很是惊讶，东树也有同感。小峰从没有用过这么强硬的语气对户田说话，正在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。东树心里想，人们的内心也的的确确的在发生变化。 好了，这些问题现在暂时搁置，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商量。 商量什么？ 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。 成灾对弟弟说完，转向大家。 就像刚才说的，情况时时刻刻在变化，可遗憾的是， 是朝着坏的方向。我觉得必须尽早出发。大家的意见呢？ 户田首先发言。 我同意，越早越好。首相官邸有发电装置吧？如果能使用电器，生活质量就会有很大改善。 但是没有绝对的保证。 成灾断言。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听说首相官邸的防震措施是参照阪神大地震级别设置的。 户田看着大家，加强了语气，征求大家的同意。 其他人意见怎么样？猜猜美小姐，你怎么看？ 你问我？ 忽然被成灾点名，猜猜美显得很狼狈。 有几位流感才刚刚康复，现在行动有危险吗？ 猜猜美困惑地望向小峰、明日香和何赖，然后沉思似的低下头。 猜猜美小姐，我没问题，我已经恢复食欲了，行动起来也不会拖大家后腿的。 我也是，不用担心。 小峰也附和。蔡蔡美抬起脸，迟疑地望向何来。 那家伙更没问题了吧？他都已经四处活动了。 小峰低声说：“ 不，我担心的是小美宝，前天还有低烧，他本来体质就不好。” 小美宝。 小峰沉默了。 我觉得至少再等一天，看看情况比较好。 还有什么意见吗？ 听了蔡蔡美的意见，成灾环顾大家，没有人说话。于是成灾继续说：“ 那么，出发时间定为后天早上，明天一天，大家做好准备。” 东树很认可他的话。解散之后，明日香边用手掌扇风，边向东树说道：“ 东树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又变闷热了？”“ 是啊，但想想也到了四月份了。”这样的天气也正常。 是吗？已经四月了。啊，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日期的概念了。 东树也一样，连是星期几都不知道。察觉这一点，让他心中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不安。 我们不仅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，连当下活着的时间也正在迷失。 第二天，大家按照计划做出发准备，尽量多的收集食物、衣服和生活必需品，但体积必须要小。 就当成爬山吧。 成灾对大家说：“ 为了安全，请尽量把手空出来。如果有手提包，里面也不要放太贵重的东西，因为一旦遇到危险，一定要马上丢掉。” 大家都觉得他言之有理，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。谁也不知道今后哪些东西还能有，哪些东西不再有。现有的生活用品都想塞进行李。出发日的早晨，空气更加闷热，热乎乎的风吹着，浓云在空中移动。众人背着行李走出来，不禁轻轻叹气：“ 少不了一身汗啊！” 太医往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。 唉，总比冻着强。出发吧。 户田催促成灾，成灾点点头，招呼大家：“ 好，出发。” 就在他们开始步行几分钟后，地面稍稍晃了晃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